喂，好，欢迎嚟到 LA 睇真啲啊！喂，今日咧就我哋好荣幸，就唔知点解呢个啱啱新成立嘅联会啊，旧金山咩啊，旧金山香港社团联会嘅几个成员咧，今日咧就路过洛杉矶，咁我就捉咗上佢上嚟就 LA 睇真啲吓咁样样。咁我哋咪前嘅有希活啦，咪后咧有阿 K 嘅 ，K say hi 啊，咁 样 ，hello 咁样，喂，咁啊点解咁啊？通常 LA 睇真啲，我哋都唔系好讲政治啦，但系你哋主张嘅系快乐政治啦，咁我哋系主张快乐嘅，咁啊，当然就要捉你上嚟讲下啦，讲下新鲜滚热辣吓，前嗰两日，史丹福大学发生咗单嘢啊，咁啊都跟住之后十个八个香港嘅传媒同埋几个。本地嘅傳媒啦，呢度嘅華媒啦，都有報道嘅。咁你搞咗啲咩咧？ 好嗱，咁啊嗰日咧就大家都知道，楊岳橋同埋民主黨嘅莫乃光咧就嚟到 Stanford 度演講。咁佢今次嚟灣區啊，就其實有兩場嘅演講，一場就喺 Stanford， 第二場喺 Diensa。咁我哋去咧就係去咗 Stanford 嗰度去搞佢啦嚇，嗰位 call 咁啊。 去頒獎俾佢係咪？ 係啦係啦， 頒獎 係啦。咁我哋就即係喺活動嘅開始前就用咗佢兩分鐘時間，就頒咗個獎，同埋送咗條 banner， 仲送咗條紅線俾楊岳橋。咁啊 banner 上面咧就寫住咗一個叫做公民民主黨攜手賣香港。另外咧就有張獎狀咧就愛嚟紀念佢成功投共。咁啊，因為 base on 佢嘅議會嘅記錄啦、投票啦、缺席啦等等嘅嘢嚟去送呢個獎俾佢。紅線呢就因為佢本人話需要呢個紅線，即係就呢個國歌法嚟去就呢個紅定條紅線，咁啊希望佢如願以償，咁啊提早送咗紀念品俾佢先。 OK， 咁啊大家都知啦，楊岳橋當初點會成為到議員呢，就係嗰個關鍵一席啦。咁嗰陣時泛民都講話，即係佢係關鍵一席嚟㗎，少咗佢一票呢，我哋第時乜都做唔到㗎啦，咁樣。咁啊嗰時咁啊，結果就梁天琦啊，當然就輸咗啦，咁樣咁就即係泛民都起動曬佢哋所有嘅可以做嘅啦，包括媒體啊，包括呢個社團啊，包括其他可以做嘅工具都用咗嘅嗰陣時就係、是。咁啊，而家睇翻啦，咁其實關鍵一直咧就我哋成日都笑佢啦，最關鍵嗰時就去咗旅遊，所以叫佢關鍵旅遊主席。咁其實佢而家係呢個公民黨嘅黨魁啦。我哋身為呢個海外，當然我哋叫做有啲置身事外啦，但係我哋身為呢個海外嘅華人，但係我哋都係叫做咩第三者睇翻呢個睇翻呢個即係叫做。局外人睇翻呢個局內人啦，即係可能香港住喺香港嘅人咧，係睇唔到嘅，以為佢都係一個謙謙君子啊，各樣啦。咁其實你對佢或者阿 K 你可以隨時插嘴啦。你對呢個楊岳橋其實有咩感有乜嘢嘅觀感咧？可以咁講。 楊岳橋就比較令人失望啦，對我自己本人嚟講，即係啱啱提到話關鍵一席，咁但係往往都淨係見到係關鍵一院啦。即係特別喺呢個投票上完全係唔如理想啦，即係你選嘅時候就講到天花龍鳳，就話有幾重要啊，入到去啊，議會點樣會幫大家抗爭，但係話去到咧國歌法啊、高鐵撥款啊，啲人影都唔見埋，有陣時就係因為你嘅缺席或者棄權，就係因為咁樣俾人過咗，所以係對佢好失望。咁另一樣嘢，即係我哋今次呢個行動嘅其中一個信息想帶出埋，即係引起關注啦。就係、是、天琦嗰陣時係俾人拉，即係要坐監啦，咁但係 暴動罪 係啦，暴動罪坐六年，但係作為一個公民黨黨魁，自己係大狀，加埋你個黨係擁有大量法律資源嘅，但係你係完全冇喺呢方面有任何回應。 加埋我先前即係呢個題外講啦，好多時佢有意無意之間都話梁天琦係佢個 friend 嚟 嘅， 即係喺自己 Facebook 啊咁樣。 係啊。 係啊，咁我自己啦，我自己本身喺香港，我係都係屬於住喺新界東嘅其中一區啦。其實當年即係我梁天琦同埋阿楊岳橋選嗰時，我哋都係好撐梁天琦咁樣嘅，係啦。但係當年啦，最後都唔係咁好彩啦，楊岳橋贏咗啦咁樣。但係到嗰時，我哋而家睇翻啦，楊岳橋做出嚟嘅嘢，其實都令到我哋可能新東嘅選民都好失望啦。所以我都 點講？參加咗今次社團聯會嘅行動啦，即係同阿希活咁樣佢嘅諗法係一模一樣啦，係啦。 咁我多口問一句啦，咁譬如話你哋嗰個組織或者你哋嗰個社團啦，咁而家其實有幾多人，同埋你大概因為你哋就本身住喺三藩市大灣區啦嚇，咁啊有幾多人係同你哋嘅想法係差唔多嘅？你自己感覺上？ 其實如果以今次 so far 即係我哋只係搞過一壇嘢啦，咁呢一壇嘢我哋其實呢個會只不過成立咗個零禮拜， 幾日啦 ，即係出街幾日啦。咁但係我哋事前咁所有嘢傾下傾下，大概都係個零禮拜， 兩個禮拜左右， 兩個禮拜。咁我哋見到有 support 我哋，連埋我哋自己幾個有份做嘅，可能都有十個八個。活躍㗎啦，講緊咁，但係冇出現冇參與，但係都支持嘅，加加埋埋都有起碼我諗有十幾廿人嘅。 同埋我哋做咗呢單嘢之後，我哋都係都清楚係有人係支持我哋呢個行動嘅。 係啊，同埋喺呢件事即係個行動完咗之後咧，有好多朋友咧就即係會更加支持我哋做嘅嘢。都係海外住嘅三藩市嘅，咁但係佢哋就話我雖真唔係本土，但係我都好支持你，因為我都好振奮。所以嚴格嚟講係，我諗而家 support 呢樣嘢嚟講，起碼講緊淨係灣區都有幾十人。前前後後加。 同埋佢哋嘅背，因為你哋大家都係後生仔啊，大學生啊，係咪香港嚟嘅大學生。咁佢哋嘅背景都係同你差唔多。即係我其實係想知道下究竟嗰個年齡層啊，或者係嗰個背景層啊。 其實多數都係香港嚟㗎啦， 香港嚟嘅， 先會有 後生嘅。 後生一定係後生，有老有嫩咁可以。我哋嘅成員當中都係有啲年紀大嘅都有嘅。 係啊，細嘅細到咪可能廿松啲咁樣咯，我哋幾個最細嘅， 六啊幾七啊都有嘅。 係啊， 好廣嘅年齡層，其實我哋都係。 咁60-70通常係因為。睇到咁多年啦，由呢個八九六四至到一路而家，泛民或者民主黨或者呢個支聯會，即係因為佢哋都經歷過呢個叫做幾卅年啦，可以咁講，差唔多卅年啦嚇。咁係因為有失望，係因為對佢哋有失望，定係因為其他原因？因為據我所知咧，譬如洛杉磯呢度咧，多數60-70歲嗰啲都係藍絲，但係就算唔係藍絲，譬如50-60歲啊、40-50歲啊嗰啲咧，都係過去幾十年都係睇《蘋果日報》啦，都係泛民啦，嘅支持者啦，咁啊覺得應該即係衰啲講句，覺得民主嗰方面都應該中國好、香港好嘅，即係所謂嘅左膠啦，其實咁樣樣。咁啊，灣區嗰邊其實有冇即係我嗱，頭先你所講嘅就係有老一輩都支持你哋今次行動啦。即係因為你哋今次行動其實變相嚟講，即係佢哋嗰個年齡層通常都係支持泛民啊嘛。你哋嘅嘢就有少少反泛民啦嚇咁樣樣。咁但係可以咁講，比較於年紀大嘅支持泛民同埋反泛民嘅嗰個比率有幾多？ 你講老嗰陣， 老嗰陣， 老嗰陣， 老嗰陣。 其實都係我諗， 因為後生嗰啲咧，我唔 surprise 噶啦。我唔 surprise 佢哋唔支持泛民嘅嚇。 冇錯，我諗8:2到啦，其實。 8:2 到。係啊，老嗰扎大概咁咯。 OK， 咁都1/5喎，都幾多。 係啊。 嗯。 都有1/5，即係講，即係我可以講多少少嘅，即係佢哋點解會撐呢樣嘢？即係要講清楚就係。佢哋討厭泛民，咁討厭泛民都分好多種嘅，可以係即係本土有，亦都有唔同嘅組織啊，或者唔同嘅支持啦。咁但係今次呢樣嘢反而係將無論咧支持邊一個嘅本土，即係呢度開埋名牌，即係有啲係支持人力，有啲係可能支持鬱敏嘅，今次都出曬嚟。咁但係基於啲咩係，即係佢都有講。 當然有啲係青年新政或者係梁天琦嘅支持者啦。 一冇錯， 但我據我所知，灣區有幾多嘅？ 係啊係啊係啊，都多嘅都多嘅。但係即係我哋嘅分析就即係都有聽過下佢哋講，我哋問佢話點解你會支持我哋咧咁樣？咁佢哋就話即係其實對於泛民咧已經係經過咗呢個失望階段，其實已經係去到絕望㗎啦。咁所以即係已經覺得唔需要再支持。咁啊，難得有人係大概講緊佢嘅心聲出嚟，所以今次一定唔出嚟講去支持。 即係你嘅意思，其實好多人個心諗緊嘅都係你做緊嘅，只不過冇行到第一步，你就行咗第一步 可以咁講， 可以咁講啦。但係呢個就唔敢講係咪我哋真係做咗完全嘅第一步啦，係啦。咁但係可能難得地我哋咁啱搞一壇嘢，而佢哋都有一種共鳴喺度啦，我會覺得咁啊，所以都會出嚟支持下。咁因為講真呢樣嘢，實情係無傷大雅嘅。我覺得去到今次即係完咗個行動，再檢討翻我哋其實係相對溫和啦呢種玩法。唔係人哋講到好似我哋 interrupt 嗰場， 係啊，即係頭先我哋食晏嗰時都講過啦。幾年前，民主黨何俊仁走入中聯辦，又傾又砌，俾人砌掂咗嗰次咧。跟住佢去到紐約，做呢個演講嘅時候咧，嗰陣時係俾人追擊嘅。嗰陣時就真係追擊啦，因為佢就追住佢，要佢解答。而嗰次AV 人咧，佢就直頭 EQ 好低啦，掉麥之後，跟住就走入個房仔嗰度，鎖埋道門啦。咁結果嗰個演講嘅講唔成，嗰個真係要腰斬咗嘅。咁你哋做嘅嘢其實相對比較溫和，其實帶得到個信息出嚟又無傷大雅咯，可以咁講。嗱，佢想講嘅嘢 go on 啦，因為佢今次係想講特朗普啊，係咪啊？我唔記得咗佢講咗啲乜嘢啦，咁樣嚇，咁啊。 佢主要係講啲科技啊， 其中一部分嘅科技啦、第二方面喺呢個而家講緊嘅中美貿易戰啦。 中美貿易戰咁但係因為佢嘅背景，因為佢所做嘅所作所為嘅缺席係咪關鍵一席嘅缺席，所以你就表達咗你嘅意願。但係亦都影響唔到佢所想講嘅嘢。 實情咧，呢度可以講下小插曲，即係佢哋話就話係講中美貿易啊，或者科技，但 end up 嗰個 talk 咧，其實係 shift 咗去講香港政治。佢哋自己即係佢同莫乃光自己講咗嗰啲嘢嘅喺度，因為聽翻啲人講就係現場其實好多人 Q&A 啊嗰啲嘢問佢，而令到佢哋自己都去咗嗰個方向，佢冇再講好多貿易嘅嘢。 OK 啦 ，OK， 咁不過同埋即係補充多少少啦，我哋呢個行動即係啱啱我講到話係都算無傷大雅，係因為有啲人即係喺網上度抨擊話我哋做呢啲嘢好小學雞嘅行為，好幼稚啊，唔鍾意都好，如果你唔鍾意兩個你咪唔好嚟囉，點解要嚟啊，咁樣呢位呢，即係呢段說話係來自紐約某位好出名嘅大家姐，咁佢專門招待呢各種係啦係啦，佢咧專門招待咧，即係無論係資峰嚟啊，其他啲咩民主黨泛民啊大人乜嚟咧，一定會幫佢捧到上神台嘅嗰位大家姐。咁啊，所以佢喺我 Facebook 度留言就話，即係對我哋嘅行為咧係覺得好唔高興，因為 嗱其實大家姐都係冰山一角啦，因為每個華人社區都有呢一種大家姐或者大佬啦，因為呢個係佢哋文化嚟噶嘛。咁但係佢哋通常大家姐即係有江湖地位，佢哋覺得有江湖地位之餘啦。咁個年紀都有返咁上一大㗎嘛。 冇錯。 呢個就會我就會即係帶返入去頭先我初初問你嗰個問題。你灣區嗰度嗰啲年紀大嘅人嗰個比例。咁我自己知道洛杉磯啦，同埋紐約啊幾個大埠啊。即係叫泛民打手啦。比比皆是，或者你叫泛民打手就得啦，即係你叫做支聯會嘅海外聯會啊，或者叫海外社團啊，咩嘢呢啲所謂組織都有好多嘅。咁逢親有你呢一啲行動出嚟咧，佢哋都會護航嘅，係嘛？咁呢位咁我唔想，咁呢位大家姐佢講話即係話你做咗啲咁嘅嘢，即係你做咗啲咁嘅嘢，我都睇到 Facebook， 佢話你所謂叫做替天旗行道。天琪睇到都會好失望嘅，咁樣即係佢做埋天琪代言人喎。 係啊， 咁啊，咁呢個大家姐都幾把炮嘅， 犀利啊！ 咁啊，咁但係其實你認唔認同佢咧？即係天琪睇到會好失望，即係你覺得佢係咁啊？ 嗱，我即係逐樣逐樣講我就首先即係佢其另一個論點，即係除咗話天琪睇到係會失望。亦都覺得我哋呢啲行為係唔係一件應該做嘅嘢，所以我哋唔應該到啦。如果唔中意佢哋，係咪逐點回應啦？咁即係我哋首先要講就係無傷大雅嗰樣嘢，係因為活動開始前嘅兩分鐘，我哋做呢樣嘢係冇影響到成件事嘅進行嘅。OK， 咁所以係唔構成一個干預到活動嘅問題。另一樣嘢就係如果話梁天琦會唔會唔中意呢樣嘢咧？我哋相信唔會。 我哋相信梁天琦唔會話唔中意呢樣嘢，因為我哋嗰個目標係將呢個不公義嘅嗰個嘢帶出不公義嗰個位，就係天琦當時俾人判監，啱啱一開始提到㗎啦，俾人判監，但係大狀黨你又係大狀嘅，完全唔出聲話唔評論。嗰陣時你已經去咗外國度玩㗎啦，俾記者問嗰陣時，咁呢個問題就係、是、你唔係佢同路人，即係你唔係同天琦或者唔係同本台係 friend， 但係問題呢、這個天琦被拉呢個冤獄嚟㗎嘛。咁你點都要係講兩句啩？我知道，我相信嘅係咧，反而天琦咧係本身係好勇於去面對坐監呢樣嘢，就算你幫佢都未必要，因為佢係覺得坐監呢樣嘢預咗係值得嘅。你咁，但係人哋剔唔剔你去幫佢嘅 offer 之前，你都要 offer 咗呢個幫忙先，係咪？ 嗯， 你唔係由佢就咁話坐咗就算，就係咁啦。 同埋咧，你講到頭先，你講到呢一樣，我帶一帶題外話，就係話你。譬如話 DQ， 係、嘛？你永遠都劃咗條界線嘅喎。而家仲有人係講話，因為你青年新政嗰兩個被 DQ， 所以先至搞到後來嗰四個被 DQ。即係佢話，因為你兩個開咗先例，所以咧就搞到後來長毛佢都被 DQ 啦咁樣。咁啊 ，DQ 永遠都係得四個嘅啫、就永遠都唔包其餘嗰兩個嘅、即係我想講嘅，其實。玩政治其實個個都係一樣咁小氣咯，呢個我嘅感覺啦，唔係同路人就反面、就反面豬肚嘅，冇講咩啦。呢個我海外人，我自己年過40歲，我都睇到、你馮檢基唔係同路人，即係呢個我都提外話舉個例，馮檢基咪同你同路人幾廿年喎，而家佢唔同你玩嗰個初選啫嘛。一少少唔啱牙啫嘛，一少少唔啱你想要嘅嘢啫嘛，咪即刻有人话佢系鬼啦，即刻有人话佢投共啦，乜都有啦，几污糟邋遢。即系我唔系话人唔系应该污糟邋遢，而系个问题就系你自己都咁污糟邋遢嘅时候，你就唔好扮清高去讲人哋，系咪啊？再加上我今次睇到你哋个 Facebook 啦，攻击你哋嗰啲咧冇蓝丝嘅， 唔系蓝丝噶。 攻擊你哋嗰啲係嗰啲泛民支持者嚟嘅喎，即係譬如話有一個係即係咁叫阿寶嘅人啦，或者叫阿華嘅人啦，咁啊係，即係假名啦， 紅貓啦， 咁啊係咁樣攻擊你哋，即係佢攻擊你哋之餘，佢亦都為公民黨呢個護航嘅，咁好睇得出咧，呢啲唔係嗱，呢啲唔係維園阿伯嚟嘅，咁我意思話。攻擊你哋無可厚非，但係佢攻擊你哋之餘，你哋都成日話人哋攻擊自己盟友嘛？你哋做嘅嘢都係攻擊人，你成日都講以前話本土派啊，話普羅啊，話呢樣嗰樣，話佢哋淨係打自己人。你哋內行咪都係自己打自己人？如果你當係大家同一陣線嘅。雷動你打走曬，你打走曬本土派啦，而家一個都冇，係咪先？咁係你噶啦，你關即係我自己睇翻過去幾十年，就係你好似一個細路仔，好似一個縱壞咗嘅細路仔。你想要嘅嘢，你想要五樣嘢，你要你俾你四樣半都唔得噶，一定要俾夠五樣嘢你噶。如果唔係你都發爛渣噶，如果唔係你都當人哋係仇人嘅，即係我呢個好 common sense 咁睇。 或者咁樣講啦，我覺得佢哋嘅反應可能係帶出一點啦。其實佢哋而家佢哋嘅做法，好似係一種壟斷民主咁啦。佢哋就覺得我哋泛民先至係一個民主咁樣嘅， 就六四唔去維園就係鬼啦嘛。 係啦，本土啊乜嘢啊，全部你都可以話佢係鬼，係投共。 嗰啲係收共產黨錢㗎嘛， 我都啱啦。 係佢哋冇嘛。你可以。诬告或者捏造人哋呢啲咁样嘅黑材料， 系 绝对冇问题。美国都有一样有，但系你捏造人哋诬告人哋黑材料嘅时候，你亦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系人哋都要做翻同一样嘢，对你做翻同一样嘢，咁先对等噶嘛。 冇错 吓，嗱、老实讲，你话黄呢个杨岳桥投共，我唔知佢真系投共，但系。你个党诬告人哋投共嘅时候，你都要有个心理准备，人哋诬告翻你投共噶嘛？ 係咪先？你呢、這個世界嘅要公平對等噶嘛？係咪啊？ 係啦， 冇錯。 同埋你都係可能呢種思想係已經係植入咗喺你個腦嗰度噶啦，已經我覺得。 嗯。但係點解係啦？點解一定要你即係點解即係咁？你同叫做世襲稱帝有乜分別啫？ 嗯，係啊，冇理由你 即 係 你同阿習大大有乜分別啫？ 係叫民主噶嘛？ 係啊，呢、這個就係其中一樣咧，啲參加者即係或者後屘可能冇參加到，但係講。話留 support comment 嘅嗰啲人講翻話點解，就係佢哋討厭咗泛民好耐嘅原因之一，就係點解一定要只有你哋嘅嗰啲人先至可以生存到，本土點解唔生存到咧？或者其他有其他諗法嘅人點解唔可以生存呢？就係即係借今次嘅機會咧，亦都睇到好多人就係話啊，終於有人講出我哋嘅心聲，即係其實呢一樣嘅心聲或者類似嘅諗法咧，喺好多人嘅入邊已經係諗緊，但係佢冇呢個渠道嚟去發聲，好多時一講咧就俾人話你係鬼啊！又搞亂香港啊！即係炒鍋曬啊！咁樣成日呢幾年聽到好多啲咁嘅説話，咁但係難得即係，所以今次我哋搞完之後，我哋都即係我哋初初都唔係好 sure 究竟即係啲人會點睇嘅，我哋都好想聽下啲即係局外嘅人點樣聽，即係點樣講，但係啊 ，so far 都聽到都唔錯啊咁樣。 我感覺上你哋做咗呢樣嘢咧，做咗呢個動作咧，真係引咗好多 silence majority 出嚟。 係啊，係啊，特別咧 敢怒不敢言啊！ 特別係啊，即係本土講真，即係民心其實都散散地嘅啦，已經過去即係選舉之後啊，已經係冇嘢可以搞，亦都係大家分到散曬，拆到散曬咁。而好多人其實即係有啲敢怒不敢言，有啲係已經見到個局係好傷心啊，已經覺得冇得救嘅時候。但係難得居然仲有啲咁嘅嘢出現，即係我唔敢形容為彈花宴，但係即係仲有人去關注嘅時候，對於喺香港入邊嘅沉寂咗一排嘅嗰啲人嚟講，係一個 motivation 嚟嘅咯。即係佢起碼睇到哇，海外仲有人 care， 而且係咩睇得清楚咩事，即係唔係即係我見有人喺 Facebook 話哇北美。俾我嘅感覺係膠膠地喎，啲人嚇唔知咩事嘅喎，好似睇嚟而家有一陣醒覺喎咁樣。不過即係我而家都即係公道地講一句，其實北美呢度咧，我諗大家住咗咁多年，可能都知十個，我諗有七八個都係唔會 care 或者唔知香港發生咩事嘅， 係 咪？係啊，我唔知 LA 係咪咁，上面肯定係嘅。 嗱，譬如話你嗰日阿楊岳橋同麥江嗰度，我哋個台都有轉播嘛。 嗯。 咁跟住後面下面都有啲人嚟 comment 嘅，佢、就話：喂，點解你咁講啊？即係點解你咁講叫佢做關鍵旅遊啊？咁樣佢發生咩事？佢做緊啲乜嘢？咁跟住當然我哋個台有啲有啲兄弟啦，咁、佢就即係解釋翻俾佢聽成件事。原來好多人係唔知道，原來好多人唔知道哦，我以為佢係好人嚟，或者我以為佢係律師係好人嚟嘅，即係大狀係。大狀，因為你通常你都知道香港長大嘅乜師乜師咧，你睇可能因為睇得多 TVB《妙手仁心》啊，《一號皇庭》啊，有光環噶嘛，律師係有光環噶嘛，醫生係有光環噶嘛，喂，但係都有害群之馬噶嘛，醫生都有害群之馬噶嘛，律師都有害群之馬噶嘛，有好多都係有光環，但係嗰個光環攞咗就係呃光環啦，可以咁講啊， 或者係咯，咁樣話翻啦，係咯，我哋呢件事。你話除咗係喺香港當然有作用啦，另外喺海外，我覺得都係點講？我哋可能係叫醒咗一啲人啊，有啲人之前係冇諗過。 因為引咗啲人會反思一個問題，就係、是、哦，原來係咁嘅，即係啲人好多唔知。係 啊，佢哋真係唔知道，佢哋唔可以話佢哋係錯嘅，咁我哋都唔可以咁樣講，或者你真係未諗過話，咦？原來泛民唔一定係好嘅喎，咁樣係啦，都係佢哋做嘅嘢。是害緊香港喎，好多人真係唔知 嘅。因為我感覺上洛杉磯咧，就好多人都覺得，咦，香港啲人都仲可以出街示威，香港啲人都仲可以拉布，仲可以有權利去爭取民主或者各樣，似乎香港都仲係唔錯啦，咁樣即係咁樣。咁但係佢哋冇反思到一個問題嘅，假如所謂爭取民主嘅。是同呢個建制，或者同呢、這個同呢個主權，其實係有協議嘅咧。其實好簡單啫。我舉個例，我唔係話天馬行空咁亂噏嘅。澳門冇反對派咩？新加坡冇反對派咩？ 佢哋一樣有唔同嘅黨噶。佢哋一樣都係話自己喺度爭取民主嘅，一樣嗰個黨都有民主呢兩個字喺裏邊。 嗯 嗯， 咁佢哋係係做咗啲咩出嚟咧？咪就係扮咯，即係扮爭取咯。即係因為你嗰個制度下，你係只可以咁做嘛。你可以苟延長存，你想即係等於一個主權，我想有唔同嘅聲音。 嗯 嗯， 但係個唔同嘅聲音。亦都係受你嘅控制嘅，咁變相嗰啲係叫做投共定咩咧？我唔叫投共啦，投共都好難聽。我叫合，變相都係大家都合作，其實係一個夥伴嚟啫嘛。其實你個政治你係一個遊戲嚟啫嘛，即係變咗你做呢樣嘢，你就我覺得係可以喚醒到人哋睇到。當然好多人都仲覺得你咁始終有好過冇啊，係咪啊？咁啊，八三一嗰時都係㗎啦。你始終有得直選好過冇得直選啦。有得你叫唔叫真普選都係一個 term 嚟嘅，一個 term 嚟嘅啫，都有得選啦咁樣。你接受都係咁嘅，咪咁咯。你但係你接受都係咁之餘，我覺得你都應該有個知情權，知道原來個真相係點啦。然後你選擇去接受係你嘅事啦，係咪？所以我覺得你今次係喚醒咗某啲人㗎。是唤醒了某些人的。至于当然我知道你们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本身海外有很多组织是不是很认同你做的事啦。觉得你是重新讲了一句觉得你搞搞震那些呢不是蓝丝不是那些唐人街那些什么会馆那些。 不是 绝对不是。是反而是泛民很多年在北美加嗰啲大家姐大佬，或者嗰啲喺 Facebook 裏面頭像都冇嘅，得隻熊貓啊，或者得個嚇，得個毛澤東啊，或者 whatever 頭像都冇，相都冇嘅，就走嚟踩場嗰啲人。但係當然你哋都預咗佢哋踩場， 預咗 㗎啦。 係啊， 但係我就好 surprise， 反而。你會觸動到泛民的神經多過觸動到個建制的神經啦，我咁講。 都係嘅，都係嘅。冇啊，即係其實呢樣嘢我哋主要都係以紅反紅咯，其實可以話係，即係我搞你一鋪咯，可以話係咁，但係都想將個真相嚟去講出嚟，起碼即係知道咯，有人去醒覺會諗下究竟點解會有人搞呢壇咁嘅嘢。咁真係好似你咁講， 你企出嚟 由你咯， 要養羊曬嘅喎，係咪先？ 係啊，喂，我哋又唔介意呢啲嘢，真係講真，喺呢度有一班人都係真心 care 喺香港嘅，不過係睇唔過眼咁解啫嘛。咁我哋本身都冇諗過咁大迴響嘅，我哋搞嘅時候都諗住試一試咯，係咪先？冇遇到啲咩，但係搞完之後，哇，個 page 起冚冚啦，多人關注啦，咁啊多咗人 support 啦，咁樣。 即係戴建文，我哋嗰個台都多咗成200人啦，追 從 者 啦，係啊，真係，係啊，咁所以即係都係一個好嘅現象嚟嘅，即係睇嚟其實都好多人 buy 嘅，咁我哋所以嚟緊將來都或者會密切留意一下啦，咁我哋都經過今次其實都可以講少少都有啲 follow up 嘅嘢嘅，即係特別紐約嗰位大家姐咁樣講到話我哋啊。做呢咁嘅嘢，天琪唔高興，咁不如我哋就做一樣嘢，直接問天琪高唔高興啦。咁所以我哋咧係打算係會寄一封信，然後封信咧就詳細地講翻今次活動我哋搞過啲咩，咁啊再將周邊嘅可能有機會嘅俾埋新聞啊，阿天琪睇下。不過即係當然可能因為知道監獄咧，即係寄啲信入去係會拆開嚟睇過先俾人睇噶嘛，俾囚犯睇噶嘛。咁我哋唔知道會唔會 filter 咗，但係我哋希望嘗試下做呢樣嘢啦，睇下楊天琪知道我哋搞咗啲咁嘅嘢。目標唔係要楊天琪知道我哋為佢做咗呢樣嘢有幾偉大有幾好，絕對唔係想攞呢個光環，只不過係想佢本人知道同回應一下有件咁嘅事，咁就唔好讓一啲。懶係代表天琪嘅人可以亂咁噏嘢，係啊，就唔好做代表啦，唔該。 同埋講多兩句啦，即係泛民喺北美其實本身都根深蒂固啦。首先操控咗傳媒又操控咗啦，主流噶啦即係華人主流啦。學術上，亦都操控咗好多叫做institution 啊嗰啲學院啊或者學府啊嗰啲，又冇一個操控，即係嗰啲聯繫啦。咁跟住，另外各階層嘅 專業人士啦，亦都有啦喺裏邊。咁其實已經係一個真係佢哋叫自己做大家姐或者大佬，其實佢哋真係一個大家姐大佬嚟嘅。你諗下，點解香港本土派散散地？點解啲年青人散散地？唔係年青人團結喎，而係你唔俾條路佢行啫嘛。你夾硬打散佢啫嘛。你用所有可以用到嘅工具，雷動啊各樣，你可以用到嘅操控到嘅。唔埋你堆，你都打散佢，你冇機會俾佢生存啫嘛。咁其實你係令到一班後生仔氣餒嘅啫，令到一班想出嚟後生仔氣餒係有兩個原因，氣餒當然係對當權者氣餒啦，當權者嘅失望啦。另外亦都係對嗰啲大家當初諗住係同路人嘅人，而唔係扶持自己嘅喎，係扇自己一鑊嘅喎嘅失望啦，係咪？咁喺呢個情況嚟講，咁你啲後生仔可以點做呢？可以點做呢？我嗰陣時，譬如話，我講過，我最初嗰時講過，我最公平，我自己好崇尚，好崇尚科學，我好崇尚公平制嘅。你其實大家可以合作嘅啫。你楊岳橋攞咗150,000票，梁天琦攞咗90,000多票，係咪先？咁你個餅，咁係咪應該？以票數嚟計，天本土派你係咪要俾翻1/5啊？咁你嗰個區，如果下次正式選舉唔係普選的話，5席你應該留翻2席俾本土派。咁先公平噶嘛，因為呢個真係民意嚟噶嘛，佢真係攞咗90,000多票，楊岳橋真係攞咗16,000多票，係咪先？咁樣你按比例俾翻佢哋，咁大家咪合作咯。這個世界係咁嘅啫。喂，老實講，你成日屈我請你食飯。你屈得我幾次，我個心都唔鋸噶嘛，係咪先？咁只有大家都有得食，或者你做生意又好，你讀 college 做呢個 team project 又好，冇理由要你做曬噶嘛。然後 credit， 然後光環就我攞噶嘛。 攞曬 嚇，你只有大家分工合作，或者大家傾好個餅係點分。你咁先公平，你咁先有得 sustain 落去噶嘛。你咁樣打散班後生仔，咁後生仔可以做啲咩嘢啫？係咪先？ 係咁樣，係咯。其實我都係咁樣覺得嘅。泛民有時真係佢哋好鍾意有事嗰時就揾你哋啦咁樣啦。其實我而家我揾翻一單新聞啦，係啦，新界東噶啦。咁其實可能即係上半年補選嗰時啦，東亞犯咗威啦咁樣啦，都講過啦，又話係要，即係佢我認為佢咧係想吸呢個本土派嘅票源啦，佢就講翻咧就係要希望佢得到啊梁天琦嘅選民認同咧，就 過到票俾佢， 係啦，即係關注翻即係呢個監倉嘅問題啦，咁啊即係囚犯權利嘅問題啦，咁其實佢哋。好多時都係咁樣嘅，就可以點講？有事出無言，無事嚇人春咁樣就。 我有少少同感。 係啦，就係有時想要你啲選票嗰時，就話啊，我哋都認同你本土派嘅，我哋都會幫你嘅咁樣。 呢算就係用言即棄 啊！係啊，真係用言即棄嘅嗱。你睇而家啊，補選完曬，佢入咗立法會啦，咁樣老實講，佢有乜嘢幫過本土派咧？其實作為一個即係以前住喺嗰度嘅人即係其實我係 其實你作為你自己叫得自己做大佬，你應該係 mentor 嚟 ，mentor 啲新一代。 即係我係好清楚嘅，我係住喺將軍澳 ，exactly 係佢嘅地頭啦。我係真係睇唔到呢樣嘢，係啦。 嗯， 係 啊。 即係我就過咗嚟好多年啦。咁呢啲係你哋比我清楚嚇。咁 冇啊，即係。其中一樣嘢要回應咧，我其實想抄翻，不過新呢位之後咧，可能會整翻張圖上 嚟。哦，係係 係啊，即係好多人就話，究竟我哋有咩資格咧，去話佢係投共啊嘛？好多人質疑一樣嘢，哇，投共咁易啊？有人咁講，嗰個熊貓啊話係啊，咁啊，即係如果要講到我哋有咩資格去話投共咧，得。我哋係冇一個 official 嚟呢個資格，但問題係佢做過嘅嘢係真係同投共係冇分別嘅，係咪？你自己睇下啲事實，抄翻會議記錄。 我哋而家會打翻嗰個 matrix 出嚟， 係啊， 就係佢哋嘅出席率同埋 要投票仲要投票嘅時候嘅出席率啊， 係啊， 或者投票嘅意向， 係啊，大家自己觀賞一下。 因為呢啲嘢有時，譬如話我同你拗，冇結論嘅，我話投共你唔投共，你話投共你唔投共，大家解讀方法唔同，咁啊合作得唔得啊？到最後拗完都係好似過一個鐘頭嘅城市論壇咁樣，係冇結論。 冇結論，係啊。 最重要你自己睇翻， 睇事實 ，facts check， 冇錯。自己睇下 track record， 你自己睇翻，你自己睇翻佢過去幾年做過啲乜嘢。 係啊，嚇啊！如果睇完都覺得有咩唔公道嘅，留 comment 啊， 係啊。 因為嗱，本土派已經俾你打散曬啦，你冇得 track record 㗎啦。而家邊個本土派都根本冇議員喺裏邊啦。咁人哋梗係監察你㗎嘛，你係收緊納税人嘅錢啊嘛，係咪先？當然，你哋都會監察呢個民建聯嘅。但民建聯唔係投共啊嘛。佢哋本身就係共共嚟噶嘛，佢本身就係共共嚟噶嘛， 係啊，係啊。 咪後都同你講啦，我即係舉個例就係嗰陣時我哋食嗰啲 speeding ticket 去嗰啲 traffic school 嗰度上堂，咁嗰啲警察嚟教我哋喂點樣道路安全啊咁樣，你超速，香港都係噶啦，你超速俾阿 Sir 截停咗架車，阿 Sir 最憎聽到嘅第一句説話就係你一句同阿 Sir 講嘅咧。唔係對唔住，唔係承認你嘅過錯，而係你話前面嗰個都超速啊，咁你又唔拉佢？喂，一樣嘅啫嘛。民建聯都唔出席嘅，民建聯都投贊成票嘅，你唔話佢，代表你冇錯咩？代表你冇失職咩？你一樣錯啫嘛。咁你話再錯，你話再失職嗰個人去比較自己嘅失職。 你攞個更差 的，這個不會令到失職呢樣嘢合理化噶嘛？ 唔係，你攞個更差嘅嚟比有咩意思啫？嚇，係咪先？即係你話你考試得個香港 grade 嚟講，你得個 E 係嘛？好低分， 好多人擔梯啦。 人哋話你讀一差嘅人嚟講，喂，好多人攞 F 啊，我冇考添喎。咁你講嚟冇意思噶嘛？呢啲嘢係咪先？咁你係咪唔係攞 E 咧？係咪先？你冇變過啊嘛？呢個事實。 同埋最重要，你唔係喺啲私人公司度做。你係食緊納税人嘅錢，咁人就有權監察你噶啦嘛。 嚇，唔幾皮一個月喎，咁二攞啊？ 十幾皮一個月。 係十幾啊 ，sorry， 幾皮區議員啫。 個助理都幾皮。 唔係最大問題係你叫得係泛民，咁當然啦，你梗係支持民主噶啦。咁但係你嘅行動上面冇支持民主喎，咁樣共產黨你當然就梗係想衝撞融合噶啦。咁佢哋。贊成政府嘅法案或者點樣係冇問題嘅喎， 你講呢樣嘢好重要 嘅，的確係佢嘅理念嚟嘅喎。咁你監察佢咁樣人哋做咗佢做嘅嘢，咁 OK 冇問題。但你泛民你係民主啊嘛，你民主冇理由係咁樣斯斯縮縮咁走咗去唔做嘢，咁當然就梗係你嘅問題啦，已經係。 同埋好重要嘅人哋，你掛住民主個鹹頭，你掛住爭取呢個鹹頭，人哋真係以為你。以為香港是有民主的嘛，你真的以為你是爭取緊的嘛，因為你掛住呢個鹹頭的時候，你已經攞了那個光環的了，你已經攞了那樣東西的好處的了，換言之即是很簡單地說，你已經攞了那個權利的了，你沒有盡到那個義務。 是啊，那這個就衍生另一個問題，就是另一個議題就是說，這個是民選議員來的嘛，那你監察一個民選議員是沒有問題的。是啊。 點解調翻轉你會俾人鬧嘅咧？真係我都唔明 啊！係啊，你覺得民選嗰個係有問題，你咪彈劾佢。不過香港冇彈劾制度啦，喺市民嚟講咁冇辦法。咁但係咪發聲咯？咪唯有有咩問題啊？ 係咯，或者咁講，你自己唔想做，大把人想做呢件事，大把人想推動民主，你讓個位出嚟俾第二個想，就係咁樣。 係咯。好啦，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差唔多仲有咩補充咧？ 冇啊，即係希望即係。各位如果是有心去繼續關注香港的，都當然希望大家是繼續留意，即係唔好咁易灰心住啦。咁啊，我哋即係其實可能收收埋埋喺北美啊，喺世界各地都有好多係可能類似聲音啊、本土嘅朋友。咁啊， 我相信你哋嗰個聯會咧，跟住落嚟都仲有其他動作噶嘛。 啊，將來唔知嚇、但係 咁啊，我相信呢樣嘢做咗出嚟，都已經北美每一個角落都好多支持你哋嘅人咧，都會一呼百應噶啦。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密切留意啦，啲嘢 Facebook 上面全部都會有講嘅。 如果支持佢哋嘅行動嘅，就記得 follow 或者 like 佢哋個 page 啊， 俾個 like。 講多句你哋嗰個咩名話，我都成日唔記得。 舊金山香港社團聯會啊，俾 like 得唔使課金嘅。 吓， 系啦系啦， 咁啊多谢。 网址好简单，就 facebook.com 跟住 slash 啦，吓 sfhkls 系啦， 系啦，冇错。 吓，好啦，咁啊多谢电视机或者电脑旁边嘅益友啊，喺度睇紧。 好，多谢老师， 多谢大家。 好，下次再同大家睇真啲。 拜拜 拜。